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斗罗大陆》，唐家三少原著，声容文化制作，喜马拉雅荣誉出品。 不行，虽然邪魔虎鲸的感受距离有限，但是我们也绝不能大意。万一让他们发现了我们的大部队攻击过来，逼迫我们正面交锋，这损失我们承受不起。你们就在这里等我信号吧，没有我发出的信号弹，就按兵不动。小白，我们走。 小白早就已经等不及了，纵身一跃就直接落入海水之中，化为本体。唐三飘身而起，脚尖轻点在他头部，巨大的白色身影瞬间加速，直奔目的地而去。唐三用魂力挡住迎面而来的风。 你能够感受到邪魔虎鲸群的具体位置吗？他们应该会不断变换方位吧。 你放心，如果连这么点能力都没有，我也不配统御族群了。只要接近到他们50里范围内，我就能闻到他们的气味。论嗅觉能力，在这大海之中还没有什么魂兽能够与我们魔魂大白鲨相比。 没有了族人的牵绊，小白的速度提升到极致。这种在大海中绝对的速度，甚至在短时间内不比尖尾羽雁在空中飞行的速度慢。似乎只是过去了几次呼吸的时间，小白的速度渐渐降了下来。 已经距离他们只有20里左右了，我建议别再靠近。邪魔虎鲸王那家伙虽然可恶，但实力确实强悍，再前进我怕他会发现我的精神波动。 好，那就在这里吧，我们下潜。 一边说着，他手点额头，淡蓝色的光芒悄然浮现，将他和小白的身体笼罩在内，悄无声息地沉入大海之中。当小白真正被这瀚海护身罩的光芒包裹其中时，他的心突然颤抖起来。那能量的波动是如此熟悉，原本犹疑不定的心在感受到这种特殊的气息后，再没有任何摇摆，反而变得无比坚定，带着唐三的身体迅速潜入到深海之中。瀚海乾坤罩与唐三的精神凝聚之智慧头骨融合之后，唐三就发现自己再施展这技能的时候就已经不受移动的限制，哪怕是在移动过程中身体也不会显形，但限制还是存在的，那就是不能使用任何技能，技能一旦施展，隐身效果就会随之消失。瀚海护身罩只是笼罩在他与小白的皮肤表面，在他那浩瀚的精神力控制下，丝毫不会影响到小白游动。为了减少前进的阻力，唐三伏在小白背上，一只手抓住小白的背鳍固定自己的身体，一人一鲨就在这样的情况下悄悄地朝着强大的敌人前去。无论是唐三还是小白，此时心中都充满了紧张的情绪，除了紧张之外还有几分兴奋。小白越潜越深，凭借着10万年魔兽的敏锐感觉，他发现唐三身上释放的这个瀚海护身罩不仅能令他们隐身，也将他们的气息全部笼罩在其中，不会外泄。但就算如此，他还是十分谨慎。这片海域的海水很深，渐渐的，唐三开始感受到来自大海的压力，不过魂力在压力下自行调节，浩瀚的精神力也随之波动，调整着瀚海护身罩不会过多的消耗。 到了，唐三释放出的精神能量一脱离他的身体，立刻就与周围的海水融为一体，哪怕是我这样的能力都无法再从海水中感受到什么，那精神波动竟似真的成为了大海的一部分，这已经完全超出了我的认知啊，他到底是怎么办到的？ 小白微微向上方抬头，示意对方就在上方的海水之中。此时小白带着唐三已经潜入至少深达500米的水下，巨大的水压令瀚海护身罩不断的轻微波动着。闭上双眼，集中精神，柔和的精神波动悄然散开。小白吃了一惊，在他的认识之中，任何精神能量形态的攻击都是有迹可循的，但头顶上方的海水还是那么平静，根本就没有任何变化。小白的认知其实是没错的，只是忘记了一点， 任何精神力释放之后都会有迹可循，但想要探查到别人的精神力，首先自身的精神力就不能与对方相差太多。当然，他又怎会想到自己的精神力竟然已经与唐三这个年轻的人类不在一条水平线上了呢？唐三匍匐在小白背上，一只手抓着他的背鳍，另一只手按在他背上，一股柔和的精神波动悄然传入。小白先是愣了一下，但感觉到那精神波动没有任何恶意，试探着用自己的精神力与之接触。当两股精神能量碰触到一起时，小白只觉得自己的精神世界中突然一清，无数清晰景象出现在他脑海之中。 这是精神探测共享。我明白了，能够达到这种程度的探测只意味着一件事，那就是唐三的精神力已经超过了所有邪魔虎境，包括邪魔虎境王在内。此时他的精神力已经与海水完美的融为一体，海水成为了最好的遮掩。除非是海神斗罗波塞西那样强大的精神力，否则绝对无法从海水中找到任何蛛丝马迹。上面的这些邪魔虎精自然也不行。 小白吃了一惊，他这才认识到唐三的精神力已经达到了怎样的层次。此时唐三传递给他的信息不但比他自己探测的要更加清晰，而且上方海中的邪魔虎精根本就没有任何反应。通过精神力探测，唐三第一次看到了邪魔虎精的样子。他们的体型普遍比魔魂大白鲨要大了近一倍，身体极为粗壮，没有魔魂大白鲨那种流线型的美感，但整体看上去却充满了力量，通体灰黑色，头部特别巨大，偶尔张嘴时露出如同刀剑般恐怖的巨大牙齿，暗红色的双眼充满了凶悍的气息。在这片海域之中，除了这邪魔虎鲸之外，竟然没有任何游动着的海洋生物，可见它们是何等霸道。看上去这些邪魔虎鲸数量大概在两三百条左右，其中大多为成年者。一头体长超过30米格外巨大的家伙在整个族群中央漂浮着，灰黑色的表皮上闪耀着淡淡的金属光泽。不用问，这位自然就是邪魔虎鲸王了，也就是唐三第四考的终极目标。这些邪魔虎鲸在方圆上万平方米的范围内游弋着，显然没有什么海洋生物会闯入他们的势力范围，猎杀食物必须要到更远的地方才行。现在这些邪魔虎鲸的样子像是已经吃饱了，有一些都漂浮着不动，似乎在休息。 我们上去，你动作慢一点，不要产生太大的水流波动。 哼，真神奇，有了唐三的精神力探测，我根本就不需要用眼睛去看，就能按照唐三精神力的指引前行。瀚海护身罩虽然能帮助隐身，甚至达到虚无的效果，但他们的体积还是实际存在的，移动速度过快的话，大概还是会引起海水的波动，因此唐三才有了之前的提醒。 小白毕竟是10万年魂兽，对唐三的意图心领神会，身体在轻轻的摆动中缓缓朝水面方向上升着。很快他们就已经来到了距离水面大概200米左右的深度，唐三这才再次示意小白停下来。从24桥明月夜中，唐三摸出诸葛神弩，将其中的弩箭一一取出来，再从如意百宝囊中拿出一个手臂长短粗如大腿的瓶子。瓶子的材质十分特殊，看上去像是玉制的，但却有淡淡的白光流转。为了制作这瓶子，唐三可谓是煞费苦心。这玉瓶是两层的，外面一层玉内装着极寒阴泉，所以才会出现白光闪烁，摸上去更是冰力十足，而里面一层装的则是炽热阳泉。冰火两仪眼，得天独厚，一眼双生，两仪互克，乃是天下至寒至热之物，夺天地造化，吸日月精华而成，属性之霸道，没有任何东西能出其右。为了能够将泉水带出冰火两仪眼，他好不容易才找到一块温玉， 高价收购，然后找能工巧匠雕琢成这双层玉瓶，更是在同一时间将这两种阴阳极端的泉水注入其中，令其寒热均匀，这才没有直接将温玉腐蚀破坏，得以带出冰火两仪眼。温玉天性平和，是盛放它们最好的器皿。小心翼翼地将瓶塞拔开，唐三抬手一吸，就是一滴炽热阳泉落入手中，然后迅速盖紧瓶盖，将手中弩机的机括上好，把一根弩箭的后半段装入弩机之中，掰开中空的箭头，深吸口气，唐三的动作瞬间变得虚幻起来，在不到眨眼的瞬间完成了几个动作。炽热阳泉滴入弩箭，迅速装好箭头，按到弩机之中直接发射，不由得他动作不快，实在是炽热阳泉的温度太可怕了。哪怕弩箭是由铁晶铸造而成，在炽热阳泉的侵蚀下也只能维持一段时间。在诸葛神弩强劲的推力下，弩箭破水而去，有着唐三那浩瀚级别的精神力指引，扑的一下射在了一只邪魔虎鲸的下腹部。诸葛神弩的劲道虽猛，但邪魔虎鲸的皮肤却更为坚韧。正常情况下，别说是百米距离，就算是十米，诸葛神弩16支弩箭齐发，也绝不可能射入邪魔虎鲸体内。但是这根弩箭就那么悄无声息地没入了那头邪魔虎鲸腹部。唐三的精神力提升后，计算能力也几何倍数的增强。那弩箭按理来说确实不可能射入邪魔虎鲸坚实的皮肤，但是当弩箭接触到邪魔虎鲸下腹的同时，也正是炽热阳泉融化了弩箭箭头的时候，无比炽热的阳泉在弩箭的推进作用下轻而易举地融化了那只邪魔虎鲸的下腹部，直接进入了它体内，没有鲜血流出。在极热阳泉的作用下，弩箭刚一没入邪魔虎鲸体内，伤口的位置就已经粘合了。被弩箭射入，那头邪魔虎鲸庞大的身体先是停顿了一下，紧接着骤然翻起来，那疯狂程度就连小白也吓了一跳。唐三的精神力传来，指引着他飞速下潜，并且通过精神力探测将上面的情况不断传入他脑海之中。 有声剧《斗罗大陆》，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